特别有意思， 好可爱呀、 啊！对，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区域就是它的咖啡厅。嗯、如果你从二楼俯视下来，它的咖啡厅设计成、嗯、就是它那个桌子是设计成一个十字架， 哦、嗯， 是一个十字架型的长桌子。 哦、然后好有设计感。 然后它那个教堂那个窗户的那个灯光， 嗯， 然后包括那个书，就是那个咖啡厅那个桌子上面的灯光， 嗯， 就一起都打在这个十字架上， 架上 对、哦，就会有一种特别空灵的感觉， 好棒啊！ 对，然后就会有很多这个读者，其实书店里人不算多、 嗯， 但是他们就是买完书之后就会坐在这儿来喝一杯咖啡， 对，镶上了一个个灯泡， 然后我在那儿就拍到了几个就是正在看书的老人，非常优雅、 哦、 对，所以我觉得就在这儿去喝一杯咖啡吧， 真的、嗯、我 感受一下这种古老与现代的碰撞，然后去体会一个城市最美的一个容颜、嗯、 很圣洁的一个形式、哦、我感觉、 嗯、我买了三本书， 嗯， 还可以买呢， 可以买的、哦、然后他那个我买了两本菜谱， 嗯， 就其实全是荷兰文的，但是我觉得像菜谱这种东西看看看肉， 是有图片的吗？ 对，就是因为图片太好看了、 啊、好看， 所以我买了两本， 有天赋的人只要看图片我就知道你是怎么做的， 对、嗯、然后我还买了一本荷兰文的梵高书信集， 哎呦 天哪， 应该是此行最大的收获。 您刚才说了、嗯、您读过荷兰的那个梵高的中文的、嗯、对不对？ 对、 嗯、中文的， 对， 那些文字、嗯、您觉得是符合梵高的气质吗？ 特别符合， 符合是吧？ 对，我读完之后、 就有点天马行空的意思吧。 对，我觉得他这真的就是一神经病。 对对对， 就是不疯狂不成魔， 这样的气质， 肯定是的， 是的是的，就是谁在大风天出去写生 对 是不是？所以说为什么人家梵高能够成为就是传世的这样的大师， 对对， 你要是没有点挑战极限的这种， 当然 对， 向他们致敬哈， 对，他特别、哦、对，内心实在是太热烈了， 是的， 然后等于是就我觉得他就像一个把自己烧尽了一个人， 嗯， 让我想起了海燕， 是，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刚刚说到这个书店是这个城市的独特的一个点，那这个城市比如说跟阿姆斯丹比跟海牙比、嗯、它的感觉是什么样的，这个城市节奏上颜色上， 首先哈、啊嗯、这个马斯特里赫特这个城市是目前认定的应该是荷兰最古老的城市， 哦，就是它、啊、 荷兰最古 老的，对，就是它、 哦、 然后呢在这里边呢我就说一个地方你们就知道我为什么在心里私藏了， 嗯， 就是这一个城市它每一个建筑的那个下水道，就是它那个楼、嗯底下不是有那个下水道排水口吗？有一个小小的，它这个楼里的每一栋楼底下的这个下水道排水口，它的花纹都不一样。 哎呀， 就是你去想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它能每一个排水口 都 是设计的都是漂亮的。 哎呦， 然后呢，我们很幸运，我们在那儿订了一家酒店，这个酒店其实就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民宅， 嗯， 然后呢就是改成的这个酒店，没有电梯， 嗯。 老城，我的箱子在那个老城就拖了一回就废了，你去想那个砖 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直推，对，我的箱子回来之后就残疾了， 我的天哪，半箱子都少了一个 但是你必须是拉着进去的，因为它这个街道非常窄，是那个旅行车是进不去的，就你想想这个老城它的这个街道是一个什么 必须得步行， 什么 原来可能都是骑马或者说走马车的， 对，是那种感觉，然后那个酒店特别有意思，一进去呢它那个标志就是一个外国人，然后是特别浓重的两个小胡子、 嗯、 然后我们每一把钥匙的那个钥匙链就是这个胡子、嗯、就是一个皮子缝的小胡子， 哎呦好有爱、啊、 对，然后大家就可以拿着这个胡子去， 老城无处不精致，对， 就是那种我觉得就是荷兰对于美的这种追求真的是、嗯、我去过的这欧洲城市中法国都是没法跟他比的， 真的， 对、哦、真的是非常也是很惊奇， 法国退下了，那我想出去外边去、啊、欧洲的荷兰这么有情调呢， 真的没，我绝对是没想到、哦、去之前根本没想到、嗯、然后就发现了一件特别惊悚的事儿，因为他那个楼是那种老的楼嘛， 嗯， 然后那个我们到那之后把行李扔了之后，我们就去逛街了， 哦， 其实他晚上是没有什么营业的，他那个商业街虽然就是商业街不小， 嗯， 但是特别明显就是那二三线城市没有任何大牌， 了解， 对，然后东西看着吧也不新， 嗯， 可是呢还都很有味道，比如说他那个皮鞋和那个小提琴他放在一个橱窗里面，他， 嗯， 卖鞋的地方他边上就会放一把小提琴， 嗯， 然后都是这种就又古老又素净的这么一个地方， 然后好漂亮， 对，然后 就很有文艺气息， 特别让人感动的是就是那种安静， 嗯， 你会发现就是在大城市生活久了你会对安静特别敏感， 当然， 对，你

海牙七月份那么冷呢，哦，提醒大家啊，这个体感是小羽绒吧？啊，小羽绒， 真的是 至少要带一件冲锋衣，就是外边那皮儿至少要带。 那我想问一下， 我觉得就是穿个小皮夹克，里边还得加一个小抓绒的那个衣服。 那倒不用，那太热了。 八月份 里面一个衬衫差不多。 八月中旬的那温度就 应该会好一点，但是好不到哪儿去 啊，也不会太热。 跟海边也有关系， 跟海风大 很大，对，风特别大。 是这刚刚听到的这个。非常古老的城市哈， 对， 马斯特里赫特， 马斯特里赫特， 对 对， 得去溜达溜达，文艺心一下被打开了， 对， 而且就这种小城特别适合待着，你去慢慢挖掘它的历史， 它有一条这个河是东西两侧是不一样的，西边就是现代城，然后我忘了哪边的是这个现代的，一边是古代的，就古代的这个就是旅游车都开不进去的 啊， 但是大家不要把马斯特里赫特想成了就是一座特别陈旧的那种， 不会的， 对，它的新城是非常发达的，我在新城逛了一下午，我买了好多东西，那个完全不输于三里屯，很奇怪，它就是，对，它一边是特别崭新的那个商业街， 要新就特别新， 各种各样的这个化妆品啊，然后包括它那个很现代，很多好玩的东西，然后一边就是特别古老的，然后早晨起来那个天发粉的时候，你到那个河边你去看，它有一座特别古老的桥，然后那个古老的桥上面就会有零零星星的有人有车，还有那种电车哈，就特别适合拍照，美极了。 哎呀，我的天哪， 又有水又有桥又有人。 你知道这个老城和新城怎么区分吗？老城的旅行箱的轮子比较多，新城没有， 新城是很平整， 对吧？路不一样， 新城是自行车比较多。 还有这个老城名字叫做马斯特里赫 特， 对，大家就叫马城了， 马城， 因为好多人记不住，我们大家就叫马城，马城。 个人觉得是荷兰非常有气质的一个城市了。 对，哎，可是如果我们要是去到这儿，是从哪儿去呢？ 从首都吗？还是从哪里？ 我们是从阿姆斯特丹过去 啊，那直接就有火车或者说什么到那儿吧？ 开车其实没多久，荷兰国土面积非常小，它那个城市和城市之间离得很近，但是马斯特里赫特我们好像开了得有三四个钟头，这就属于在荷兰特别远的一个地方了。 那边就比利时了， 对，它因为它离比利时很近， 是嗯、 就是我觉得如果到比利时的话，也可以直接从比利时过来玩。我觉得倒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反正这是我心里私藏的最美的一个荷兰的一个城市。然后回来之后，我女儿就把自己微信的那个地址改成马斯特里赫特， 有 一定很多人看不懂。 你看看。小心思 是啊， 哎，我想问一下哈，妈妈是非常文艺和感性的，我个人认为啊，女儿跟你有相像还是有不一样的感觉？ 她其实骨子里应该也挺文艺的， 也挺文艺的， 对。然后，但是她显得比我理智一些，参加辩论赛嘛， 辩论赛， 对，所以就属于那种还是比我更理智一些， 更理性。 我觉得那样也挺好的，因为太感性的人总是容易犯傻。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喜欢感性一点， 所以你特别喜欢我。 是的， 对，那个表达是非常让你觉得很想去听下去的感觉，对， 就是让人有画面感。就 是 虽然我没有去过，但是听常老师这么一说，我就仿佛已经去了。 掌声，掌声，掌声，好地方，好地方，马城，马城， 马城，对，很难记，就记马城就 OK 了。 是的， 对。 刚马城说完之后呢，大家再回味回味。但是我们节目还有9分钟，那不一样的小众呢，荷兰那边还有哪些地方是让你印象深刻，必须要说一说的？ 对，那就说一下海牙吧。海牙，我想说两个地方啊，一个就是跟中国人很亲，应该说是很亲切的。它有一个酒店，就是这个海滩，这个海滩上面的这个酒店叫做李鸿章大酒店。当然，这酒店人家原来不叫李鸿章大酒店，但是那个名字是荷兰语，我也念不下来。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是因为在1896年的7月份，李鸿章作为第一个到荷兰的外交官，他是住在这个李鸿章酒店，而且在那儿就是题过词的。然后他的那个题词，后来被人拿回国内了。就是"此地空余黄鹤楼"嘛。是可以进去看的，非常古典，它有点像那个老电影《布达佩斯大酒店》的 那个 样子。因为一进去，它那个建筑上面，它好多它的那个像舞台一样的帘幕啊什么，它是画上去的，所以就是写得很古老。 是的。 然后它那个天棚，那个顶上那个光射下来之后，它有一个就是过廊的这个顶棚上，它用这个有点像绿松石的那个颜色，这个颜色很少见。然后上面画了很多飞禽，然后我拍了照。